路，互利共赢。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位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这耳边这件乐器永恒的魅力开始了，欢迎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卓。那说起耳边的这件乐器，很多人说，哎，这不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手风琴的音色吗？那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要穿越的当然就是这件乐器。那是在1777年的时候，中国的器乐声由意大利的传教士阿蒙伊特神父传入了欧洲，随即呢，在欧洲开始出现了一些手风琴的前身乐器，但他们很多都没有成型就被淘汰了。真正用手拉的风琴是由德国人德里克·布斯曼在1821年制造了用口吹的奥拉琴。 在1822年的时候呢，又在琴上增加了手控的风箱和按钮，后来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手风琴，而且呢也是被成功改良并创制了世界上第一架手风琴。永恒的魅力，今天我们要来了解的、来聆听的就是这件乐器。欢迎各位好朋友。边听手风琴边插入一个话题，就是我们北京电台北京音乐广播广播之声。在我们的乐团当中呢，有这样的一个事件，就是在8月16号到8月26号的时候，我们进行了我们第一次的艺术之旅，也就是我们带着乐团的小朋友呢一起去参加了今年的刘森音乐节，之后呢一路辗转到德国，中间呢还经过了很多和音乐有关的故地，比如说在马格纳的家乡，还有呢在很多音乐人都非常向往的拜洛伊特，在那里我们也看到了正在举行的拜洛伊特音乐节。那之后我们又来到了柏林爱乐，参观了柏林的乐器博物馆，在这里小朋友看到很多件乐器他们的前身，而且我们还听到了演奏员他们的演奏。再有呢就是在街边上无数可能在欧洲吧，街边那种音乐家用音乐让大家驻足的这样的事件很多，所以呢小朋友也很在意，就是在街边他们经常会看到音乐家他们的演奏，其中就有我们现在听到的手风琴。手风琴曾经是几代人的集体记忆，这种熟悉的旋律响起，其实是勾起很多人的青春回忆的。那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迁，曾经辉煌一时的手风琴却逐渐走向了衰落，比如现在学习和演奏手风琴的人数不断的减少，因为有太多的乐器可以选择，那我们自己的生活的状态也允许我们选择更加贵重的乐器。但是真的是曾几何时，在社会文化生活当中手风琴占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可能现在的年轻人无法想象的。今天我们再一次回归到很多人的青春岁月，来聆听手风琴的音色。 有人会说手风琴是一种源自西方的乐器，但是它的骨子里真的是包含着中国的血脉。就像刚才我所说的，在1777年的时候，一位传教士把中国的笙带到了欧洲。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追究某一件乐器它的起源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原来手风琴它的起源是来自于中国，是不是让人觉得更是有着血脉相连的感觉呢？再后来呢，在19世纪20、30年代，欧洲的浪漫主义音乐盛行，手风琴的音色亮丽、热情有力，迅速成为了风靡欧洲，尤其是东欧的一件民族乐器。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是来自于立陶宛的一位手风琴家，他的名字叫马迪内斯。那他呢，也是英国的销量冠军手风琴达人。泰晤士报曾经说他是手风琴拉出的古典巨星，还有呢，就是独立报曾经说他是惊世天才。我们今天一起来聆听的就是他的演奏。 能有人会和我一样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在之前，刚才我们也说过这样的事情，就是手风琴这件乐器曾经那么火爆，但今天真的是很多人都不再选择这样的一件乐器。其实它很方便，就是它可以随时携带，而且呢不论是伴奏什么样的乐器或者是声乐，都会给人以很舒服的感觉。那在中国新中国成立以后呢，也是受到了苏联的影响，手风琴当时变得非常流行。那个时候会拉手风琴被看作是一种时尚和潮流，后来呢有一些变化给手风琴带来了更大的发展契机。虽然同样是外来的西洋乐器，钢琴、小提琴都有一段时间被制止，但是呢手风琴却是很幸运地留存了下来，以至于很多人都曾经弹过钢琴，但是那个时候呢也改成拉手风琴了，跟现在正好是一个相反的一个潮流吧。那今天我们所来聆听的手风琴反倒是有一种复古的感觉。所听到的手风琴为歌声所伴奏，这是很多人特别熟悉的一个方式。那现在呢，我们一般听到的都是比如说有一些声乐作品的演奏啊，都是钢琴伴奏居多，但真的是以前的那个时代基本上都是手风琴。每一个学校、每一个团体、每一个工作单位好像都有手风琴的存在。那建国后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几十年的时间可以说是中国的手风琴发展的黄金时代。那个时候呢，无论是工厂、学校还有社区公园，总能够听到悠扬亦或激昂的手风琴声。而民间呢，也到处都会有手风琴培训，还有呢中小学的音乐课堂，在课堂里面老师所使用的乐器大部分都是手风琴。在上个世纪80年代，那我们呢也是生活水平提高了，所以呢大家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乐器的选择品种多样化，那手风琴也是逐渐丧失了昔日的地位。今天我们一起再次回归到手风琴的世界当中。I'm such a baby.

今天上午，北部的部分地区出现了降雨回波和小雨天气，对城区没有明显影响。不过，中午以后，大部分地区将先后出现阵性降水天气，雨量不大，但外出仍需注意防范。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下午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转晴，东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8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17，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日本音乐家谷村新司共创作过700多首歌曲，在全国举办过4000多场演唱会。他的作品有将近50首被改编为华语歌曲。他在1980年创作的歌曲《星》，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都广为流传。今年正值日本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谷村新司将来到北京，在9月28号于北展剧场举办谷村新司38年的《星》2018北京演唱会。继续来关注，近日由孟京辉导演的全新舞台剧《莎士比亚和狼》正在北京蜂巢剧场演出。这部改编自莎士比亚经典著作《驯悍记》的作品，是孟京辉第一个四面舞台作品，并且是由《恋爱的犀牛》原班人马主演。孟京辉在《莎士比亚和狼》中融合了莎士比亚著作中女权主义、父权、命运抉择、爱情的盲目、人性与动物性等命题，把角色转换、肢体记忆、文学梦境、黑色幽默等融于一炉。这部剧的舞台装置将蜂巢剧场原本的舞台变成观众席，而观众席的一部分则变成表演空间。舞台美术抽象、简洁，极具当代感，观众可以360度无死角与演员进行能量碰撞。该剧在蜂巢剧场上演到9月9号。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Thank you. 永恒的魅力再次回到手风琴的世界，我是王卓。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就是手风琴。很多人说在中国好像学手风琴的人越来越少了，但是其实在全世界范围内，手风琴是一件非常普及的乐器。在英伦三岛有手风琴演奏的苏格兰爱尔兰凯尔特音乐，在法国有咖啡馆里的巴黎香颂，在德国有酒馆里非常欢快的波尔卡，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这些东欧国家有手风琴拉的霍拉舞曲，还有呢就是在匈牙利有查尔达什舞曲。这么多很多我们所听到的或者所熟悉的这些音乐风格，比如说还有人会说了，那吉普赛人，吉普赛人在大篷车上到处都拉着吉普赛的舞曲，当然了西班牙也在拉着西班牙的舞曲，意大利在拉着他们的威尼斯，还有托斯卡纳、那不勒斯、西西里，很多很多民间音乐都是用手风琴来拉出来的。还有呢，就是在上半时段我所说到的，我们这一次在艺术之旅当中，我们看到了很多欧洲大陆那些街头艺术家，他们也都在拉着手风琴，瞬间我们就会回到我们的记忆当中对于手风琴的印象。那今天我们继续来聆听手风琴来演奏我们所熟悉的这些古典音乐，我是王卓，欢迎你回到永恒的魅力第二时段。耳边听到的就是查尔达什，就是我们所说的在匈牙利手风琴很多都在演奏不同的查尔达什舞曲。那现在我们就来聆听一下。 永恒的魅力。今天我们所听到的手提琴手风琴呢，是来自于23岁的立陶宛的手风琴家马蒂内斯。他演奏的音乐呢，除了会改编一些我们所熟悉的古典乐曲呢，还有吉普赛舞曲，还有呢一些流行的音乐。那我们现在呢，就要来到贝多芬的世界。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我们都很熟悉吧，但是如果用手风琴来演绎，会是怎么样一种风格呢？这段平时我们特别熟悉的交响乐的形式所出现的熟悉的音乐，但是此刻好像有了舞蹈的成分在里面，这可能就是改编的力量吧。尤其用这件乐器，我们没有想到的手风琴来演奏一段交响乐曲，尤其带给我们的震撼，可能就是觉得哎，真的是用不同的乐器来承载不同的音乐性格，音乐的旋律，音乐的主题，都会带给我们完全不一样的感受。手风琴就是今天我们的主题，永恒的魅力。我们一起来聆听的就是由手风琴来演奏的不同的音乐，有我们很熟悉的，比如下面这一段也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维瓦尔第他的冬里面的一段旋律。 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既然在1777年的时候一位传教士把中国的笙带回了欧洲，手风琴是仿照笙的簧片的发声原理发明了手风琴，那究竟中国人又是什么时间第一次见到手风琴的呢？那是在1899年的时候，当时是法国驻云南总领事的法国人方苏雅，他第一次将手风琴带到中国。尽管手风琴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并不长，但发展却很迅速，因为它便于携带，和声丰富，音色也很多样，音量宏大，不受场地的限制，独奏呢又很有韵味，合奏又非常气势，伴奏非常灵活，所以这些优势也是让手风琴受欢迎的原因。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先一起来聆听的就是手风琴的音乐。